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二，农历10月25，北京多云，1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俞正声会见新党大陆访问团时指出，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张高丽出席国合会2017年年会并讲话。 中办国办发布新规，明确党政机关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播出，乡亲们的周指导。 民政部财政部安排中央冬春救灾资金超57亿元，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亚投行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用于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等工程。 多国继续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是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的。文章反映，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地方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地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推。一些地方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习近平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12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迅速传达学习，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时政解读，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指出，相比于享乐奢靡之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具隐性化的特点。 从我们现在政风速记的这个实际经验和这个规律啊，我们可以看到四风当中的奢靡啊、享乐呀、这样一些这个问题啊，它往往带有这个显性化色彩，治理的效果就比较明显。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问题呢，它往往是一些深层次的，它往往带有一些隐性化的色彩。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经常讲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次谈到的这个十个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说有的是老问题的一些新表现，那么有的呢，可以说是一些老的作风顽疾，它在一些新的领域当中的一种演化和发展。那么从本质上来讲，它都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公仆意识啊、宗旨意识淡漠，那么这样一种精神缺钙啊，包括这种作风不纯呐、它的一些外化表现。 习近平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的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第一刀先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切起，另一方面要从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抓起。高波指出，抓住了关键部门和关键负责人，作风建设就有了抓手，也容易抓出成效。 所谓关键部门呢，就是中央这一几个党国家的这些机关，因为他们是出政策、出制度、出导向的这样的关键部门。那么如果不能够把中央的精神以务实的、科学的这样的态度落到实处的话呢，那么它可能会带来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这样系统性的、全局性的一些负面的后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各级党的组织啊，包括一些部门的系统的这些一把手，他们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那么如果不能够落实这个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这样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也会带来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领域啊，系统性的这样的问题。 12月13号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明天上午10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将从明天上午9点50分开始并机直播仪式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网届时也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党主席郁慕明率领的新党大陆访问团。俞正声向客人介绍了中共19大有关情况，阐述了19大确定的对台方针政策，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俞正声指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台独势力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现实威胁。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俞正声表示，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扩大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将陆续出台政策措施，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在两岸交往中，要特别重视加强两岸青年群体的交流。俞正声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统则强，分必乱，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也是必然要求。走向民族复兴的有力步伐，必将为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提供强劲动力。俞正声对新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坚决反对台独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表示赞赏。他指出，我们愿与包括新党在内的一切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台湾政党、团体和有志之士开展交往对话，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谋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张高丽昨天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17年年会并讲话。本次年会以生态文明在行动，迈向绿色发展新时代为主题。张高丽强调，中共19大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重要部署，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限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单硬约束，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 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坚决禁止洋垃圾入境，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管理，深入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共商共建共享美丽世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筹办好202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协调推进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加大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自今年12月5号起施行，明确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配备情况应当按年度报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备案，严禁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工作人员调离或者退休的使用单位应当在办理调离或者退休手续后1个月内收回其办公用房。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明确党政机关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按照规定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轿车的价格不得超过18万元，越野车不得作为领导干部固定用车，办法自今年12月5号起施行。 新华社消息，12月8号到11号，应德国社民党邀请，中组部副部长高选民率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德国，并作为中共代表出席社民党党代会。中联部部长助理王亚军应邀率中共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巴基斯坦。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今年4月以来，贵州毕节市组织各级党组织书记、驻村干部等组成政策讲习员，技术专家、致富带头人等组成技术讲习员，乡贤榜样、文明标兵等组成文明讲习员，创立新时代农民讲习所，通过讲习加速扶贫攻坚，开展党建工作。前不久，央广记者张兆福、周强到贵州毕节七星关区野角乡进行了探访，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请听特写乡亲们的周指导。 崎岖的山路，窄的几乎挤不下两辆交汇的车，周鹏有些急，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接到元华村王光云心急火燎来的电话，说家里的母牛要生小牛了，可情况不妙，请他赶紧来看看。 老王， 哦，难产， 难产， 哦，快走，快抱进来。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下来？ 5点过 哈，时间有点长，赶快点。 哎呀，我也不懂。 你帮忙。 看着母牛痛苦的表情，王光云有些慌神儿。贷款买的这3头母牛是全家脱贫的希望，眼看要生第一胎了，没想到却开局不利。 等一下，人家温瓶里面有水吗？哎呦，要有开水啊！温瓶里面倒一点开水。嗯， 你背上没来？ 好一阵忙活，小牛犊生下来了。看着母牛轻柔地舔着小牛犊身上的血迹，王光云松了口气。 哎，真的非常紧张。假如他不到了，我的母牛牛儿都没有了。 啊，他不到，你的母牛跟小牛都没了。 哦，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的电话的呀？ 我们村人啊，都知道他号码。 啊，你们村的人都知道他号码。 嗯，对。 此刻天已放亮，王光云家的牛棚外头围了一圈人。听到王光云家母牛的叫声，周边好几户村民都赶来了。不放过这个机会，周恒把接生现场马上改造成了临时课堂。 鸡乳输赛的时候要垂直竞争，针头不要太长，这么长的针头就可以了。错位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圈，这个圈，圈子内。 周恒原来是毕节市畜牧局的干部，全国百家兽医，4年前主动要求到乡里。今年4月，毕节探索建立扶贫攻坚讲习所，兽医专家周恒自然成为野角乡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讲师，大伙儿现在都叫他周指导。现在跟着周恒学养殖技术的村民已有7000多人， 周恒说，自己当年申请从市里到乡里，就是想离农民更近点，多给他们传授点专业技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成立，更顺了他的心意。 因为我看到这些农民，他们很缺技术嘛。农民其实穷，就是因为没技术。我想把我的技术传到乡下来。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中央冬春救灾资金超过57亿元，保障受灾群众今冬明春的基本生活，做到工作部署到村，落实到户，不漏一人。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财政部、民政部已于12月1号安排下拨2017至2018年度中央冬春救灾资金57.275亿元，用于帮助各地灾区统筹解决今冬明春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民政部副部长顾朝熙表示，要明确救灾标准，突出救助重点。 在分配冬春救助款物的时候，要加大对重灾地区、革命老区、民主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冬春期间新灾造成的损失情况。 顾朝熙表示，要督促建立健全救助工作流程，积极配合财政、监察、审计、纪检等部门，开展专项检查监督，杜绝资金截流、发放迟缓或者沉淀不用，组织实施好冬春救助全过程的公开公示。 各地要主动会商财政等部门，简化资金的拨付手续和办理程序，加快冬春资金的拨付进度。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应该在拨付地方的1个月内下拨到县级，也就是在2018年1月1日之前需要落实到县。县级民政部门要在接到上级拨款的文件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发放到救助对象的手中，做到工作部署到村，落实到户，不漏一人。 亚投行昨天对外宣布，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用于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等工程。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亚投行在一份公告中说，董事会已经批准了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建设覆盖大约510个村落、连接大约26750户家庭的天然气输送管网工程。投入使用后，这一项目预计每年可为北京减少65万吨标准煤的使用。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中国承诺削减煤炭依赖，将改变人们生活，提升环境质量，这也是为什么亚投行决定投资这个项目的原因。 绿色增长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要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与亚投行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据了解，这是亚投行开业以来的首笔公司贷，项目执行方为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所覆盖的区域不涉及土地征用和重新安置人口等议题，整个项目预计2021年完工。 请听系列报道《孩子放学该托付给谁》第二篇，家长没时间，老师不愿看，社会机构有待规范。采制央广记者肖源。 为了调配好上下班和接送孩子的时间，赵女士给孩子报了一个托管班，中午可以午托，晚上享受一个半小时的晚托。但托管班却常常让孩子脱离了管理， 小孩他就趁老师不注意都跑出去玩去了，这一直到该送孩子去上学了，老师一点名，哎，这他少个小孩啊，赶紧给我打电话，给我吓个半死，俺俩就杀到学校一看，得，孩子自己去上学了。 目前河南郑州各种类型的中小学生托管机构数量超过1000家，有资质的寥寥无几。2016年初，陕西省统计局组织省属11支调查队随机抽取33个学生托管机构，发现近40%的托管机构没有取得卫生许可证，只有半数机构的从业人员有健康证明，2/3的托管机构没有营业执照，无照经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这些社会托管机构的卫生、食品、消防等安全状况很难让家长放心。社会需求如此强烈，这些经营者为何不去守法经营呢？安徽一家校外托管机构的负责人坦言，证照和资质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了。 要办营业执照必须是门面房，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是民宅，营业执照办不了，我就没有办法去办卫生许可证还有健康证这一块的。我们出发点是想办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办。 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地的课外托管班当中，教育部门批准了一些，工商部门批准了一些，妇联等单位也批准了一些， 这就造成现在这种谁都能管谁都不管的局面。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刚刚结束的红箭2017演习是19大后空军首次组织的体系对抗演习，展示了空军实战化体系化训练的新气象。请听央广记者梁永春、邓锡光采制的报道，从这里走向战场。 空军核生指挥所申请新式联弹警报。 空军深化改革新组建的两个空防基地直接指挥航空兵旅，背靠背开展战役对抗，指挥层级在减少，作战效能在提高。 空军双击起飞，南军地面电脑装备开始侦察干扰。 导演部主任岳云飞先后17次参与组织空军红箭演习，他说今年的演习和往年都不一样， 就是参演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指挥班子的训练、战役指挥员的训练将成为我们红箭演习训练的重点。 红军空军2000预警机到达预警阵位，执行预警探测任务，报告完毕。 明白了。 空军参谋部训练局副局长顾胜东， 不管是他们在学习，我们的专家教授，我们的领导干部也都在学习。我们搞这个演习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导蓝练红，建强一方，导调一方，双方受益。 请郝导演报告，红军1批2架执行对地突击任务。 导演部的数据收集整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导演部主任岳云飞说，19大报告要求军队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专攻精练，反复练，练完了以后再检讨行不行，不行我们再练，一年不行我们第二年接着来，直至把这种问题解决掉，把通向战场之前部队的所有的疑惑和问题解决到我们这里，从这里走向战场。 央广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第18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闻动车组，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司法部规定，不得监听律师会见、立案侦查等在押犯。全球已有14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请听报道。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25.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其中出口13.85万亿元，增长11.6%，进口11.29万亿元，增长20.9%。贸易顺差有所收窄。商务部外贸司商务参赞宋先茂表示，前11个月外贸实现较快增长，与国际市场回暖、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密不可分。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出口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增速，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亮点。一大批企业从供给侧发力，坚持创新驱动，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共16条，律师代理范围增加了，可以代理各类案件申诉，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解答有关法律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高泽波分析， 新规定明确，其他案件的代理律师需要向监狱在押罪犯调查取证的，可以会见在押的罪犯。 规定明确，辩护律师会见因狱内又犯罪或者有漏罪而被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在押罪犯时不被监听，监狱不得派警察在场。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第12届孔子学院大会今天将在西安开幕，大会的主题是深化合作、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国家汉办负责人于天奇说，目前孔子学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布局日益完善。 全球已经有了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的孔子课堂，现有的中外专兼职教师有46200多名，同时呢，各类学员啊232万人，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呢，受众呢达到了1200多万人。 央广记者雷凯西安报道。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昨天举行，会议听取了崔世安关于澳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情况的报告。 环保部昨天公布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11月空气质量和变化幅度的排名，各城市 PM2.5 月均浓度比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石家庄改善幅度最明显，北京市空气最好， PM2.5 浓度为46微克每立方米。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截至今年11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1836家，管理基金规模109000亿元。 证券日报评论强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要守住合格投资者底线，资产组合要更多的投资于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投资标的，更多承担起对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责任。 近日，四川某企业老板让未完成培训任务的职工喝厕所蹲坑水，并将整个过程录制视频上传微信群。 法制网评论指出，职工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要加大对随意损害职工人格尊严行为的处罚力度。 许多大车司机为了减少高速公路收费，铤而走险，冲卡跳棒，甚至有人整理出一套教学方案，总结如何最大化减轻汽车重量。 央广网评论强调，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仅靠技术性的防范不够，要继续加大高速冲卡的风险成本，建立更有针对性的失信惩戒体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连日来多国抗议活动不断。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10号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少巴勒斯坦民众继续进行抗议活动，他们在道路上焚烧轮胎，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等，以军则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驱赶抗议民众。耶路撒冷老城居民阿卜杜拉说， 我已经活了75岁，经历了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灾难，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 与此同时，世界多国也在不断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声援巴勒斯坦。在黎巴嫩，不少抗议者聚集在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举行示威，一些抗议者与前来维持秩序的黎巴嫩安全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10号，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也再次爆发大规模集会示威活动，上万名抗议者高举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国旗，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等地也爆发反对美国政府决定的抗议游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已下令俄罗斯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太空政策指令，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昨天宣布解散其下属的民兵武装组织。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警方破获假冒减肥产品，骗局如何在大数据下显形？ 自如租房被曝甲醛严重超标，所谓品质租房为何没能守住环保底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文琪主播于方、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汉方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登新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北京时间